以最高人民会议议员、外务省副相朴明国为团长的我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24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柬埔寨参加亚洲议会会议第9次大会。